月二十一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你好啊，五条五。我发现咧，而家波城咧，自从整完佢只眼之后咧，成日都大黑超，我怀疑你只眼系假噶。 唔好咁讲啊！ 听讲咧，好多啊，睇一睇。 睇大家先，我哋啱啱六点钟嘅音乐桑拿，今日介绍唔同啊，另一种嘅音乐类型，啱听啦。 冇错，咁啊， 继续讲翻呢个五条五啊， 讲翻呢个五条五先。我成日听人讲咧，好多做咗即系 artist 嘅朋友咧。隻眼都是假的，你是不是就是隻眼都是假的，所以成日你都要戴 黑 超。 嗱，我想讲呢，本身我都冇諗起戴黑超会联想到呢个动漫角色五条五啦，即係咒术回战里面嘅一个角色啦。咁但係自从你讲完之后，你话我嗰副眼镜好似呢，我又觉得真係似，即係因为我呢个就唔係完全好纯圆形，佢少少椭圆咁啦，但的确系有嗰种味道喺度嘅。 系 而真系咁啱咧，即系最近因为第二季上映紧啦，咁所以佢又唔知出嗰啲周边咧，真系有嗰副眼镜。你讲完之后，我真系想买五条五嗰个周边。 好贵喎， 贵啊， 嗰副都 四位数啊， 四位数、啊。 我谂住 yen 跌咗平啲啦，睇完之后唔系、啊、都要四位数。咁我觉得啦，嗱咁贵咧，首先唔舍得买啦。 系 买咗翻嚟咁贵都好咧，我又唔舍得戴。 但系衬你真系。 既然唔捨得戴就唔好買啦， 好睇喎， 唔好咁講啦，你咁樣係怂恿唔到我嘅， 係 啊， 我就係呢啲衰格嘅朋友，即係永遠都係怂恿自己啲 friend 去買， 我最多只會學佢 買嘢， 整個白色嘅頭髮嘅啫。 喂，但係咧，我見你連最近連嗰、那個社交平台嘅頭貼都轉， 係啊，你講完之後咧，之前做嘢就轉咗一個黑白嘅造型啦，咁而家完咗可以轉個新嘅之後，我就。谂紧啊，不如转下啲动 漫啲啊， 我觉得几好啊，独独 都几衬你啊， 几衬我个人啦、 啊，几衬你啊，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好想流露自己独独地嘅一面，因为我好中意同人倾动漫嘅， 系因为同埋你最近有追呢套嘛， 系啊，咩都有追啊，咁所以我又好想唔知啊，睇下有冇啲同好，大家见到嘅时候就会倾偈啦。 但系讲开又讲咧，我发现咧我唔知点解，我怀疑系咁样嘅，就是、我发现原来好多户外演出嘅一啲 party 嘅 DJ 咧，佢哋都好中意戴。 黑超， 我怀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两个啦。 第一 就是不是，第一我觉得很功能性的，即是那种功能性不是只是为了有型那么简单，而是第一就是挡太阳啦，即是这个你户外 show 你沙滩那样那些，你一定要有一副超挡一挡太阳，不要残眼啦， 反射又看不到啦。 第二我觉得是望女仔。 就好似以前细个去沙滩，大家一定要戴太阳镜。 唔知点解系你去好地地去游水，你有泳镜唔戴，系要戴护超嘅，唔知咩事嘅。 其实我发现咧好有趣嘅，即系以前戴眼镜嘅时候，咁啊戴死一副戴好耐啦。而家咧唔使戴眼镜咧，就走去买好多太阳眼镜。第一，我觉得系补足咗以前戴唔到太阳眼镜嘅一个心愿啦，因为以前眼镜如果系啦、 哦哦、 眼镜如果你要配太阳眼镜配块镜片，我觉得唔好睇嘅。咁如果你要配有度数嘅太阳眼镜咧，第一贵啦、 啊， 第二就系你冇得转款啊，因为你fix 死咗。 系 咁当然有嗰啲叫做咩咧？识得会变色嗰啲眼镜， 渐变嗰啲啊， 嗰啲啦，我唔记得咗佢有个名嘅。咁但系嗰种又好难控制。 OK， 咁所以咧之前就好少戴太阳眼镜，咁而家会戴咧。其实是一个过程嚟嘅。首先第一，啱啱做完呢、這、一个眼部嗰个激光手术之后呢， 是 功能性嘅，即係出外医生都有一个建议，头一段时间呢戴太阳眼镜出街，因为避免即係太晒嘅阳光啦。 但有冇话要维持几耐㗎？ 其实冇㗎，佢可能一个礼拜。 OK， 咁过咗好耐㗎喇。 过咗好耐㗎喇。咁第二力亦都有一个特别睇头一个星期都好重要，就係、是有啲嘢保護隻眼嘅、因為以前戴眼鏡咧，你出街有啲 塵啊、沙石 嗰啲你擋到，咁、特別個傷口未埋到嘅時候，第一個星期盡量戴就戴到啦。咁我唔知係咪亦都心理嘅因素影響，嗰陣時會覺得啊，好似啲好光嘅咧，隻眼會有啲攰，所以。第一個禮拜特別嚴重，你見我喺室內都會戴住嘅。 係啊係 啊，我直頭以為自己好似睇緊回魂嘢咁啊。 個個都問我做咩啊？你而家扮明星啊？唔係，即係做完手術需要保護對眼啦咁。咁但係啦，咁一個星期呢個叫做比較決定性嘅保護階段過咗，隻眼就傷口埋好咗啦，咁可以隻眼又好似冇咁驚啲強光啦，叫做咁其實就可以唔使點戴。 但係你都 keep 住戴，就係、是、因為真係為咗扮明星。 因為啊。出外边啊， 即係太陽曬，即係保護呢、這個係真係仲有呢個因素喺度。 係， 但係咧，我揾到多咗咧兩個咧主要 係嘅原因 嘅原因 就係睇女仔。 睇女仔，我覺得係可以係叫做咩？光明正大睇，唔、 okay、 需要靠呢啲旁門左道睇咪睇咯，驚咩啊？ 咁係，你以前後援會都係咁睇噶。 係啊，你睇到你認得佢先識得同人打招呼噶嘛？ 啱啱啱啱。 另一樣咧，我發現係譬如翻工搭車嘅過程，我而家其實地鐵咧我都唔會特別除咗佢。 係 個原因係在於嗰個私人時間同空間，我戴住 headphone，譬如我聽緊歌啦，戴埋嗰個太陽眼鏡之後咧，你係好似唔使理。身边所有嘅嘢，亦、 哦、 都人哋都唔会特别过嚟去 打扰你， 打扰你啦。 系， 有时喺公司都系嘅，譬如行走廊嘅时候，我戴住 headphone 可能准备紧访问，跟住听紧啲歌或者拣紧今日 playlist 啲歌咧，嗰、那个感觉有一种额头作住生 人 勿近呢个字啦。 因为呢个的而且确系嘅，以前咧我曾经做过一份工作就系类似即系、就是、暑期工啦，就系、是、类似周街派问卷咁嗰啲啦。咁咧有一啲即系做得耐嘅前辈就同我讲话吓，你见到呢条街嗰度咧戴住黑超同埋戴住耳机听歌嗰啲人，你唔使行埋去派俾佢啦，因为佢唔会睬你嘅。即系呢个一个心理嘅问题嚟嘅，因为佢已经帮自己设立咗一条心理嘅防。 系啊 ，set 咗道墙喺度。 系啊， 我觉得都系，因为有阵时系，譬如我戴住蓝牙耳机咁样，咁、其实因为佢好细个，你乍眼睇唔觉咧，咁我唔知道人哋会唔会以为我好冇礼貌，但我戴住咗，我用埋呢一个降噪嘅功能咧，其实你 真系， 我真系咩都听唔到，可以系啦。咁然后 你小心啲过马路我帮， 咁过马路，咁过马路就梗系会睇住啦， 系啦。 但系平时喺譬如公司行入嚟喺呢个空间里边要听歌啊成咧，我就真系进入咗一个属于自己嘅领域。自己嘅空間啊！ 我知啊，因為我成日嗌你，你都 聽 唔 到啦。係啊，咁但係因為啲安全啊嘛，係啊，但係就好似顯得好冇禮貌咁啊。咁我覺得加埋嗰、那個黑超咧，就好似話定俾你聽，你睇唔到我耳機，你見到我黑超，你都覺得啊呢、這個人應該係唔知道做緊咩啦。係啊，即係我覺得係有呢個功能，咁變咗我可以好專心咁樣。其實你可以將點樣講啊？將即係五感咧。咁聽覺就已經聽過啦。我將嗰個視覺咧，將佢較低咗。咁變咗我就可以好專心咁樣去聽歌，呢個係我覺得原來係幾有唔同嘅感覺嘅。 我驚你專心得滯咧，即係唔好話過馬路呢啲咁危險嘅狀況。 就算開咪都唔見 得。我驚你行路都撞埋埲牆嗰度啊！真係。 咁啊，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實際，我覺得幾 feel 到唔同同埋幾有用嘅一個。 咁但係呢個 日常生 活 啦。另一樣咧就係發現咧喺台上面，譬如打碟嘅時候咧。当初你话戴黑超，你点都有啲系觉得啊有型啦。 系 咁，但系咧，我发现咗好多，留意好多唔同香港啊或者外国 DJ 表演嘅时候，有啲会戴，有啲唔戴啦。我发现到呢一副黑超，佢有第二个好实际嘅功能性，就系、是、遮住你对眼。 系啊，我咪就系话咯，你要睇女仔嘛。 唔系遮住嗰对眼咧，系唔好俾人睇穿你啊！你明唔明啊？眼神咧系一个可以睇穿人嘅方法， 哦、即系睇到你攰唔攰。是不是这样 会不会啊你现在这刻会不会想紧嘢即举个例你不戴黑超你这刻在这想紧嘢啊 眼神闪烁 是啊眼神闪烁啊紧张啊或者你在台上面不知道望边度呢其实所有东西透过你对眼你的表情呢一览无遗但因为最近看回一些重温片 playback 呢睇譬如外国嗰啲表演啊或者点样成啦甚至乎自己嗰啲都系呢我发现多咗嗰个太阳眼镜遮咗你对眼之后你作为一个观众嘅角度有阵时呢你未必睇得穿呢个表演者佢发生緊啲咩事。其实嗰一刻可能我好紧张啦可能嗰一刻哎呀弊啦啊呢个位 miss 咗啊点样算呢咁样。咁有时你个身体可以控制到嗰种冷静但你表情有時會出賣到你，你隻眼左望右望，其實未必好睇噶。 係係係， 於是乎係啊，我就覺得咧，加咗個太陽眼鏡之後，係可以幫你將嗰種緊張感啊降低咯。你有時唔知望邊度，咁啲嘢好似好尷尬嘅表情咧，可以遮住咗佢。 明白曬，即係等於呢個卡卡西要戴住個眼罩。保留住个底牌，唔好俾人望到嘅道理一样，即系个必杀技就要留翻喺揭出嚟嘅时候先俾大家知嘅。 系啊，我觉得你讲得啱，就系嗰个底牌唔好俾人揭穿啊。系啊，你嗰个底牌一俾人揭穿咗之后，哇，你紧张啊！睇你个样，有时会噶嘛，你睇个啊，佢个人好似震震地啦，佢惊啦咁样。你可以遮，即系掩盖咗一啲你唔想俾人见到嘅状态。我觉得原来有一个咁好嘅功能，而呢一样嘢系。 这个我以前好像都有听过人哋讲，我唔记得系 artist 啊，定系演员啦、啊，定系点样咧？即系都有讲过，有时戴呢个咧系为咗遮住自己攰个样啊， 即系仲有黑眼圈啊，或者眼肿嗰日就可以遮一遮一下啊，咁样样。 即系最简单嚟讲，佢都攞嚟掩盖咗一啲你唔想俾人见到嘅状态。我觉得我几有用， 很好、啊，我觉得你呢个藉口谂得 几好咧、啊，即系唔好话藉口啊。 往后行出去你表演嘅时候，啲人问做咩戴黑超啊？睇女仔啊， 造型嚟嘅， 你就可以用呢一个藉口话，我系一个正经人士嚟嘅。 系啊， 我做嘢唔系为咗睇女仔， 梗唔系啦，从来都唔系啊。 我知啊，因为我都识咗你咁耐咧，我都好了解你。 你 绝对唔系嘅。 系啊，我真系为咗工作，用尽所有方法去 投入。 系啊， 其实感受 系啊， 个现场气氛。 好想知道我哋骚动嗰啲嘢，所以我有时正唔记得除啊。之前上一个礼拜定上一两个礼拜，我将同嘉宾影嘅相，我唔记得除好快，唔记得好似系咪后影相前讲开，唔知带起咗啦。啊，我记得好似讲起话、 哦，我记得系啊， 好似系同 Yumi 嗰张 嘢先。 系啊，我话啊好得意噶，你戴眼镜嘅时候咧就唔会买咁多眼镜噶，到你唔戴眼镜嘅时候就会系咁买啲太阳眼镜。咁啊上网又揾一啲款咧、突然间觉得啊呢、這个几靓，嗰、那个几靓，我就买咗好多咁样。 所以如果你而家戴住呢副太阳眼镜嘅时候咧，我真系有一样嘢，我觉得讲得好啱，就我估唔到你嚟紧个底牌系咩，我唔知道你今日到底会播啲咩歌去。 估唔到咧， 我真系估唔到。 睇唔穿我对眼， 我睇唔穿你对眼。 正所谓眼睛系灵魂之窗，系啊，你睇唔穿嘅话，你又唔知道我内心谂啲咩。其实我就系播翻 Yumi 啫嘛。Hey， 我不想避忌，当越执着越乏味。Hey， 要躺要落地。Doesn't matter, I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All queens on my mind, Britney, do it one more time. 怎么要守一个温度，不必你早晚或迟早。没有谱，想想我怎么打造？假使你亦畏高，悬崖上的我，无谓追赶标榜的指数。哎，来印证你自贵。定就系咧呢一种嘅氛围啊，呢种嘅风格一定系好陈柏成啊，都系有 Yumi 中游美 Y2K 还衬我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本港七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8%， 升幅略低于六月的 1.9%， 连续三个月回落。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6%， 较六月的 1.7% 略低。在各类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组成项目之中，烟酒上升 18.4%， 电力、燃气和水上升 9.9%， 伊利上升 6.6%， 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 3.7%， 内用物品就下跌 3.3%， 基本食品下跌 0.5%。 政府发言人表示，七月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维持在温和水平，展望将来本地营商成本或者会随着经济复苏而面对上升压力，但是短期内预料会大致维持温和。港股沽压持续，恒生指数创近九个月新低，收市报17623点，跌327点，跌幅1.8%，主板成交额超过1085亿元。恒指连跌七个交易日，累计跌大约1625点。科技指数失守4000点关口，收报3923点，创近两个月新低，全日跌幅2.1%。科技、金融、能源股沽压较大，港交所、平保和中人寿跌超过3%至近4%。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环绕经处理核污水储存罐的堤围内，有积水被验出活跃度高于正常值的放射性物质，样本在今年六月抽取检验。东电表示，经调查之后发现输送软管龟裂，可能是在拆除包装的时候被刀片划破，裂缝逐渐扩大，最终导致污水外泄。所有软管都放置在堤围内，外泄的水未流到外面。东电强调，涉事的输送安排是伴随检查的非常规作业，实际将污水排开的时候会使用管道而不是软管。东电日后将会采取措施，例如利用两层软管等，防止同类事件再发生。南韓軍方反駁北韓，聲稱近期進行戰略巡航導彈發射訓練，指朝方發射的並非戰略巡航導彈，而是艦對艦導彈，而且未命中目標。朝中社報道，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視察了海軍東海艦隊近衛第二水上艦艇戰隊，又觀摩了巡航導彈等戰略武器發射訓練。報道說，北韓海軍在實戰環境之下熟練精準地執行了發射攻擊任務，導彈迅速擊中目標。不過，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官員指出，鑑於小型艦艇無法發射戰略巡航導彈，朝方發射的並不是戰略巡航導彈，而是艦對艦導彈。艦對艦導彈射程很短，威脅亦都不大。呢名官員又話，韓軍探測設備發現朝方聲稱導彈擊中目標的主張並不屬實。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你，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彩虹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就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依家排到温思劳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比较慢车，依家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宝康路、宝顺路、尚德村，同埋青屿干线小豪湾去机场、南湾隧道入口九龙，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城啊，波城，创作点样可以有灵感啊？ 宾神。灵感呢样嘢有时好讽刺嘅，通常系喺你生活当中有啲特别唔好嘅情绪咧，嗰啲嘅灵感系会涌现得劲啲、澎湃啲，就好似佢呢首歌咁。 你把我带到这世界，数不清不灭不休的夜，奉献自己的时间给我这一切，只为我活得好一些。我们之间的误会，十年之间太崩溃，让你们哭干了眼泪，根本没分谁错与对，抱歉没成为你们口中那个谁，那样我把你们的青春给浪费，我也有着几条梦想要去追，何时才可对你们打开心扉。家里每天的争吵让我只想逃，我继续拼命的跑，摔了多少跤，不停的寻找属于我的跑道，承认你微笑做你们的骄傲。不要后悔怎么麻醉，天都快黑，机会都给我浪费，蝙蝠里无知无罪，完成这段最后决，我是人非，偶尔让你们难过，像黑洞的沉默，答应着的事总是谁又说错，走上一出旧电影正在不断重播，我们之间的误会，十年之间太崩溃，让你们哭干了眼泪，根本没分谁错与对，永远都会把朋友当作防御线，永远不会给你们足够的时间，失去身边永远不肯道歉，你们的建议永远只会敷衍。 I'm just good at being young, you are getting old, give me some more time, I don't wanna see you go, 我在往上游、oh, 还是不足够，别把风景看得我还不想放手，我们之间的误会，十年之间的 一首歌时间都非常之快就完成，因为围绕住就是当时同父母之间的冷战期而触发到他创作呢首《崩溃》的 A.P. 潘宇谦。 That it could last a little while. Hate to feel the silence. We could all use your sunlight. You could text me when I'm not around. On a daily, same on your catch hold, yes and gone. It's crazy. I should probably live right now. Don't blame me. And I feel the pain, no more time. Yeah, I wish I said no to goodbyes.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Rewind, baby, so this time, this time. What if I stayed? Would you love another 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I say. You're not someone who'll help you. Who say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Cause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ke some open gaze. So what if I stayed? Would I haveOn, 终于得到我眼光 When the fall, where to go 当不求再更狂 Was it just a fantasy Living in my memory 这一刻都翻我的东西 She said no To goodbyes I don't wanna go I wish time Could have gone slow Let's rewind Baby, so this time This timeWhat if I stayed? Would you love another day?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Cause you know I need you more than I say. You're not someone who'll help me. Who say I can live without you? Can you hear the sound of heartbreak? Cause rainy days I still think of you. You take some open days. So what if I stayed? Would I have 而佢就将自己一份嘅遗憾放喺呢首歌当中，有 By Jack 派台作品叫做《Sound of Heartbreak》。我哋总系会人生当中要做好多决定，当中亦都唔系 100% 可以做啱嘅决定嘅。但系就系累积落嚟呢一啲错咗嘅选择，先至可以令到你将来做得更加啱。呢一切都系过程嚟嘅。 能着上透视，跳进舞池，能一身伤痕都很光鲜，能背上钻石未醉半天。试过纯情朴素冷艳，很清楚途人讲的谎言。我戴上连环眼戒处事，无数美景会蒙了眼睛，仍行向我的。而无数角色与谁去掩饰？会有你来到我眼前，欣赏光荣 之后佢系新派台歌，歌名叫做 The Right Kind。咩为之正确呢？如果只系自己一个人，只需要同自己交代容易啊。但如果你身边有另外一个人，嗰种嘅正确嗰个标准咧，其实都好睇佢嘅喜好 啊。告票收好，戒汉堡跟炸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皮袍。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留时间心照镜目。Yes I know I know，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心拥抱，并借你周到，假绝烦恼。Yes, I'll give 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在自己爱的人面前答应他，就是一种心甘命抵。听落去仲有啲 sweet 添，听过有冯允谦嘅收到收到，但系喺职场上面咧，呢几个字就未必系咁正面。 Gladys 李正君的苛刻啊，面对上职场上面的苛刻，你要生存的方法就可能要找到自己适合攞嚟见人的那一个面向。唯一可以令我自己放松就是当你收工回到家的时候啊。 最入戏的脸，独最入戏感言，画过活字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都判断，头脑就像脑导演，台前就要高格调，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会前面。 这个版本的台词幕后呢，林奕康 featuring 的有力尊啊。 什么也把握得准确，讲究细致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式藏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妥， 全部角色没 你被人认得是个真性，即使你怕站台上亦能被要澄清，若然你能胜，哪怕只要赢。 这个版本是台前幕后 Backstage at the City。 林奕康 featuring 力尽，带点怀旧感觉，有些好像打街机的时候那个的味道。 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我哋今日嘅音乐桑拿。 嗨，今日咧非常之超嘅一个嘅类型啦，就系乜嘢啊？播成呢个 系呢个叫 electro swing。哦系咪好超？因为上个礼拜讲完 reggae， 上个礼拜讲 Mumbaton， 咁都系有好强烈嘅夏日浓浓嘅气氛。咁跟住我又觉得啊，有冇一啲类似嘅嘢听落去又会即系令到个人爽快一啲咧？咁 electro swing 都系一个好都几早期听嘅其中一种音乐类型嚟嘅， 同埋好 playful 啊！你一听到呢一啲咧，你就已经好感受到一种嘉年华咁样嘅气氛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我记得系早期学打碟嘅时候，个 friend 即系会介绍，因为讲开话啊，有某啲场合唔知玩啲咩歌嘅时候咧，其实 electro swing 其实几啱，可能系一啲有翻少少档次嘅场合， 系 咁你玩呢啲咧就有翻佢嗰种少少 grand 啦，咁但系有电子音乐又唔会太 EDM 咁样，听落 放松大家嘅心情咁。 系啦，咁因为咧嗱 ，electro swing 呢单嘢咧好容易理解嘅啫， 系 顾名思义， 电子版嘅 swing 啦， 系啦，咁 swing 我哋之前 唔系 Eric Kwok 嗰对， 唔系， 但系佢哋都有玩， 都有玩嘅啦。咁啊 swing 之前我哋好早期已经讲过啦，即系一种系咪二十啊嘛，冇记错，二十 系啊，好早期啊，因为嗱讲翻。swing 嘅歷史咧，其實即系係由呢一個爵士樂開始，一個最重要嘅時期就係講緊1910至20年代咧、就當時嘅爵士樂就已經係完全投入咗一個叫做 big band 嘅階段，即係講緊就係一啲。好爛，我哋今日好爛啊！喂，唔係，但係呢個 big band 咧，唔係講緊係阿 GD 嗰隊，而係即係好一個編制好大嘅樂團。讲紧系可能有十几二十人咁样嘅编制啦，咁咁啊呢一段时期嘅爵士乐，你都知道其实爵士乐你听落你都会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氛围喺唔同嘅场合会播啦，即系可能一啲 lounge 少少静静地两人倾偈嗰种好 intimate 嘅，有一啲真系哇开 party 好开心，一大堆人喺个宴会场合跳舞嗰一种，咁而 big band 呢一个嘅年代咧，讲紧1920年，正正就系一个好多社交场合都会。听呢一个爵士乐，而从而咧就因为呢一个跳舞上嘅功能性咧，就衍生出 swing 呢一个嘅音乐类型。而 swing 咧亦都有一个称呼嘅，就系比较容易理解咧，就是、一个四拍子嘅爵士乐咁样嘅意思。咁啊，所以喺嗰、那个拍子感上边会比较整齐规律少少啦，同埋咧即系容易啲捉到呢一个跳舞嘅节奏嘅。 系啦，咁所以佢其实本身都系个舞曲嚟嘅。swing 当年嘅时候，咁啊二十年头先即系阿斌讲个时期啦，跟二十三十啊都会有啦。咁点解要即系重提翻 swing？ 因为其实一个概念好简单，其实 electro swing 咧就系、是。即系电子化咗嘅 swing， 系啦，用现今嘅电子音乐嘅技术啦，其实都唔系净系而家，其实九十年代开始已经慢慢成型，佢就 sample 咗二十年代好多 swing 嘅音乐，然后头先咪你都讲，譬如4/4嗰种嘅节奏嘅时候，其实 house 都系噶嘛，咁所以譬如会将 house beat 做垫底，上面就 sample 咗 swing 嘅音乐啦，又或者个底系用 hip hop 嘅 beat 嘅垫底，然后亦都系 sample 咗 swing 嘅， 其实二十年代 大大公司。 系啊 ，swing 武当， 唔好意思，系唔关事嘅，唔关事嘅。 今日大家都攰啦，应该系系啦，所以嗰个概念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啫。当你想听 swing 嘅音乐、摇摆乐，但系同时你又想咦有翻啲电子感啊，你想即系新啲嘅，或者贴近翻，有啲人话即系 EDM 再加嘅 swing 啦。咁嘅话咧，其实 electro swing 可能就系你可以寻找嘅音乐类型嚟嘅。咁啊， 呢一个类型真系多谢你介绍俾我，即系我有呢个认知喺度嘅，但系我唔知道原来即系如果你上网去搜寻系可以搜寻 electro swing 呢样。 系啊，咁基本上你就会揾到好多噶啦。咁啊，有好多叫做出名嘅 artist 咧，都會即係一講到 electro swing 就會即係醒起或者諗起，例如譬如而家墊底呢一隻咧，都係嚟自法國一隊電子音樂樂隊叫 A Caravan Palace。咁佢哋都係大概千禧年代左右開始活躍，咁佢哋做過好多唔同嘅 electro swing 嘅作品啦，有 vocal 冇 vocal， 咁佢哋係成個編制就唔係我哋一般認知電子音樂嗰啲組合嘅兩三個人，佢哋真係會有唔同崗位嘅人去玩一啲 live 嘅 music 嘅可能，嗰種玩法嚟嘅。咁而即係成個 electro swing 咧，你可以追溯翻大概九十年代，其實佢慢慢開始成型。 因為咧嗰陣時，大家喺特別美國咧興翻玩啲 vintage 嘅 swing 嘅音樂，咁大家就再諗緊啊，玩得嚟我點樣可以有 新啲嘅 元素咧？咁即係其實喺唔同嘅音樂，頭先講 house 啊、hip hop 或者其實好多唔同類型音樂 sampling 呢樣嘢都係一路都存在嘅、只不過究竟你採樣緊乜嘢嘅音樂咁解嘅啫。咁所以哦，你揀中咗搖擺樂啦，咁咪自自然然就喺嗰段時間成型咯。不過嗰陣時都仲未叫做有呢一個嘅 term 嘅。咁但係咧，你會聽到即係而家墊底嘅呢一個音樂咧，就係比較用 house 嘅 beat 啦 ，on the floor 啲嘅， 你會聽到係啦，有個速度，你會跟住喐嘅快啲嘅咁。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大家坊間會講，叫做早期，甚至有人稱之為第一首嘅 electro swing 係咩作品呢？咁我覺得咧嗰只咧其實就反而係比較 hip hop 少少影響大啲、 哦， 因為嗰陣時係一個丹麥嘅rapper 叫 Lucas 啊，咁佢就做咗一首作品，咁、就真係 sample 咗30年代 Benny Goodman 嘅一首叫 When Buddha Smiles 嘅一首作品。嗰首歌本身係純音樂嚟嘅，咁然後佢用咗嗰一個嘅音樂啦 sample 咗之後咧，佢就再 on top rap 咗一首歌。咁、好多人就會話呢一首係所謂第一首嘅 electro swing 啦，因為喺美國都好 hit， 跟住又登上咗 Billboard 啦、甚至乎個 MV 亦都提名咗 Grammys 嘅，因為講係即係佢一套即係黑白嘅拍攝方法，但佢一鏡過嘅一個 MV 咁樣。 係，而順帶一提，即係佢 sample 呢個 Benny Goodman， 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名，就係嗰個年代最頂峰嘅一位爵士樂家 啦。咁所以呢一首咧作品咧嚟自丹麥呢個 rapper Lucas 嘅作品，就叫 Lucas with the Lid Off， 係1994年嘅啦。 I've been practicing in my mind. What about ba ba ba ba ba ba?Catch the vibe. 呢个系咪另一个风味啊？如果佢个底转咗系 hip hop beat 之后， 我觉得咧，呢一种咧，因为 swing 本身嘅一种非常之编曲丰富嘅一种音乐，但系做咗呢个 electro swing 之后咧，就再将佢面头嗰一阵嘅层次感再加强啲咯， 系几好韧啊， 系啊系啊，几好韧， 佢系几唔同啊，即系如果你话用 house beat 嗰种同 hip hop beat 又唔同啦，咁因为如果electro swing 如果系用 house beat， 有啲人都会称佢做 swing house 嘅，即系等于如果系 jazz 感重嗰啲人叫 jazz house 咁、 啊， 即系都系嗰个概念 道理， 系啦，即系 house 系做一个个叫做 structure， 系， 但 on top 个风格上面就会有唔同嘅 term 啦，咁 系。不过我发现 swing 真系几适合做呢一个电子音乐噶啦， 正噶，其实都即系如果你喺某啲场合玩嘅话，你会觉得佢唔会太过商业，同埋佢有一种格调喺里边， 系系 轻松松咁样，可能你饮住嘢晏昼室嗰啲户外 party， 冇错。 咁啊，头先嗰首就1994年啦，咁其实喺90年代开始，头先一路讲紧都系成型紧噶啦，咁样。因为另外，譬如另外有一首作品，啲人都会讲佢系因为喺英国攞个 top one 嘅一首作品，哦、叫做Dope 系啊，咁系一个artist 嘅名啦，同时佢嗰首同名歌 Dope 就系攞咗 UK number one。咁佢嗰阵时就系将咧一种叫Charleston 嘅舞嘅嗰种元素放入去，咁、Charleston 都系swing dance 里面其中一种啦，咁所以就话90年代开始咧，唔同嘅人做紧咧，开始成型紧啦。咁但系真系令到佢哦，世界各地会知道多啲，或者佢嗰个知名度再高啲，真系去到千禧年代，因为。自從頭先嗰首即係Lucas with the lid off， 咁佢有好多提名，攞咗一啲好嘅成績之後，其實係會 trigger 咗好多人，留意咗呢種曲風，然後我嘗試去做啦，咁開始就會大家去 explore 究竟實驗一下可以點樣玩呢，咁啊，即係千禧年代有唔同嘅一啲 artist， 頭先譬如講緊而家呢個 background music 係啦 ，Caravan Palace 即係法國嘅電子音樂樂隊又做啦。通常你揾 electro swing 都揾到佢哋，因為佢哋都出過幾多專輯嘅。另外一個 artist 咧就嚟自澳洲嘅一位朋友啦，就叫 Parov Stella， 係一位男士嚟嘅。 OK。 九十年代尾咧，已經係打碟開始做 D， 即係做 DJ 嘅啦。咁之後開始咧，佢去到千禧年代就開始做歌啦。咁然後佢2003年自己創立咗音樂品牌之後，2004年即係都係千禧年代頭嘅時間，就有出 EP 叫 Kiss Kiss。咁跟住之後，慢慢開始佢嘅作品亦都俾人識啦。咁所以佢又係另外一個喺 electro swing 界裏面咧，你經常會見到嘅一個名字嚟嘅。而佢勁嘅地方就係佢去到後期2013年出過一首歌咧，叫 Booty Swing 咧。咁呢首歌咧係喺一啲串流平台成績非常之好，係啦。嗰個好嘅程度去到點咧？好到係譬如美國嘅市場留意到呢一個人咧，然後 Lady Gaga 咧係有一首歌揾佢去做一個。叫做 remix 版 本，系一个 electro swing 嘅版本，即系吸引到一个主流市场 mainstream 留意嘅一种风格嚟。咁所以就系呢啲唔同嘅 artist， 你就会知道哦，你会要揾呢类嘢嘅时候，你就 search 呢啲名咧，你就会知道。咁啊，佢个风格就一路头先听住啲音乐，你都 feel 到系点，即 系 唔难理解， 容易理解嘅。 系啊，所以今日我觉得反而系俾大家即系 feel 下嗰件事咧，等你知道哦，原来有样咁嘅嘢系好正。 但下次开party 揀 playlist 有多一種選擇， 因為佢都喺外國都有一啲專門嘅音樂節嘅，英國咁啊，英國佢有一個 electro swing 嘅音樂節咧，叫做 Swinger Magic 啊。咁其實佢食咗字嘅，即係 finger magic 嘅呢個字，佢食咗叫 Swinger Magic 啦。 OK OK。 而佢2023年即係今年其實係10周年啦，即係佢第一年搞係2013年，咁樣都搞咗10年噶。咁所以即係亦都有啲專門嘅音樂節，大家係有機會，即係有興趣你又喺嗰邊去開，唔知點你就可以去睇下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冇話呢個音樂類型，我覺得即 係太正啦， 係聽啊，齋聽你已經有 feel 噶啦。而呢一 part 最尾揀呢一首歌咧。你怎听个歌名呢，可能你都唔知系咩嚟，但唔知你一定会人生中有机会听过呢首歌嘅。因为呢首歌首先佢 sample 咗50年代一首意大利歌啦，入过 Billboard。但个重点系因为佢出现过喺方失失奇冰山。 哦， 所以呢你有机会听过呢一首歌，系嚟自呢个澳洲二人组合 Yolanda Be Cool 嘅 We No Speak Americano。你听下你就发觉，咦系真系好似听过咁啊。 poca picchita va bene. Si tu la parla miezza americano, quando si fa l'amore sotto la luna, con Madalena in cave di I love you. Papà l'americano. 半小时咧，听有一啲关于 electro swing 嘅简介啦。转头翻嚟有奔神 Monday Blues 咧，同大家穿梭喺唔同年代之间一啲 swing 嘅作品。转头翻嚟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在早上大约六点半发生致命车祸，两架私家车入隧道之前相撞，其中一名司机落车查看的时候被一架怀疑收制不及的重型货车撞倒，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提醒司機，如果在公路上遇到交通意外，要打死火燈，同埋盡量將車停在最左邊的路肩或者被車柱。司機在安全情況之下由左邊落車，企在安全位置。 本港七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 1.8%， 升幅略低於六月的 1.9%， 連續三個月回落。剔除所有政府一次過紓困措施的影響，基本通脹率 1.6%， 較六月的 1.7% 略低。在各類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目之中，煙酒上升 18.4%， 電力、燃氣和水上升 9.9%， 伊利上升 6.6%， 外出用膳和外賣上升 3.7%， 內用物品就下跌 3.3%， 基本食品下跌 0.5%。 政府發言人表示，七月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維持在溫和水平，展望將來本地營商成本或者會隨著經濟復甦而面對上升壓力，但是短期內預料會大致維持溫和。一連五日的美食博覽今日閉幕，吸引不少市民入場，希望趁著展期最後一日買減價貨。有商户說對銷情尚算滿意，但是人流和消費意欲仍然較預期差，要減價促銷以成本價清貨，亦都有商户形容旺丁不旺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意外，龙尾丁九交汇处。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景隆街都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在马料水交汇处。还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的慢线都是有坏车阻路，这边车龙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出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车龙排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圣座智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代表我的字呢就当然是个乐字啦。同一个字除了解作音乐之外，还可以读成快乐的乐字。正所谓有音乐有快乐嘛，啱啊，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提供音乐和娱乐给大家，我就最快乐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了解我哋多啲啲啲。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带嚟一啲令大家情绪可以活跃翻啲、兴奋翻啲嘅作品啊！ 带嚟一首都系以 electro swing 作为主题，重新翻唱一首作品嚟噶啦。Tony Bennett 同埋 Lady Gaga，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缓和一下呢个气氛。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omewhere waiting for me. My lover stands on golden sands and watches the ships that go sailing.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he's there watching for me.If I could fly like birds on high, then straight to her arms I'll go sailing. It's far beyond the stars, it's near beyond the moon. I know beyond a doubt my heartSoon we'll meet beyond the shore. We'll kiss just like before. Happy we'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Just as before, happy we wi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so long sailing,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goodbye, farewellMy friend, no more sailing. So long,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No more farewell. Auf Wiedersehen. Robert Williams Beyond the Sea， 除了一些 electro swing 之外，也都可以听一听一些 classic swing 和 pop music 的融合。 Someday when I'm awfully low, when the world is cold, I will feel a glow just thinking of you and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Yes, you're lovely with your smile so warm and your cheeks so soft. There is nothing for me but to love you and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Never ever change. Keep that breathless charm. Won't you please arrange it? Cause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look Maroon 5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亦都有本地广东乐坛的一些 swing 的作品 最怕是你可能心里另有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热吻我若背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你大概吸引总见到你逐次生日心跳剧阵大派欢送热吻然后百万人即刻分身谁会够胆现在公开请你间又或是根本带个样只比较紧张细胆尝试放胆就在见面时限去约你一个正餐无意思一点不起眼但也至少不敢怠慢就明目张胆的送花全力以心思去着眼一时好到就似情人我两个相处有个好似微信亲密单 最合衬，上帝给我侍引，无论你是谁我是谁也为谁争取缘分，谁会够胆现在公开请你拣，又或是根本带个样子比较紧张细胆，尝试放胆就在见面时限再去约你一个食午餐，仍然装扮，然后又你话我是虽然好玩，而相处的格式不很惯，原来是最后这样的原因不可以拣，谁会够胆现在公开请你拣，又或是根本摆个样子比较紧张细胆，尝试放胆就在见面时限再去约你一个食午餐，无意思一点不起眼，但也至少不敢怠慢，就明目张胆的进发，全力以心思去着眼，每一天去习惯，从一位上 空窗立外无胆， Dear, when you smiled at me, I heard a melody. It haunted me from the start. Something inside of me started a symphony.Went the strings of my heart. 'Twas like a breath of spring. I heard a robin sing about a nest set way apart. All nature seemed to be in perfect harmony. Sing, are you all right, honey?With the strings of my heart. Your eyes made skies seem blue again. What else could I do again? But keep repeating through again. I love you. Are you sure you're comfy, honey? I still recall the thrill. I guess I always will.Hope 'twill never depart. Dear, with your lips to mine, a rhapsody divine. Sing, are you sure you're all right, honey? With the strings of my heart.Call a thrill. I guess I always will. I hope 'twill never depart. La la la, dee da da da. Dear, with your lips to mine, a rhapsody divine. Sing, there's that beat. Sing, what a beat, honey. Sing. Pearl Bailey sing When the Strings of My Heart.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作品，咁做两首咧都系一啲比较经典嘅一啲 swing 嘅作品。

you have your pops, so don't abuse them chops. So why not take all of them? I take it up, but all of which your clarinet and blah, blah, blah.